有话尽管说，不要忌讳什么。这是慈禧太后在鼓励大家发言，但是大家并没有发言，这令慈禧太后很是不理解。她又接着说，大家有话就说嘛，不要客气，要是这会儿不说，下去以后又说三道四，说我老佛爷怎么样怎么样，那可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但是啊，还是没有人答话。跪在下面的各位宗室这时和他们的儿子一样，都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没有办法，慈禧太后只好指着跪在前面的副统说道，副统，你是宣宗的长孙，看你怎么说呀，到底立谁好啊？ 老佛爷圣明，奴才认为除了奴才以外，人人均可立。 慈禧太后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这是副统不便得罪他的那些堂叔。慈禧太后又指着仁宗的孙子载润问道，但是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他又转向他钟爱的傅伟，傅伟啊，你继承了爵位，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出出主意啊，你有什么话就给我说说。仿佛是对傅伟寄予厚望，但是傅伟由于他自己不能当大阿哥，不由得对此事满肚子意见。今天见老佛爷问起来，他也学着他的几位堂兄的口吻回答， 奴才轻轻没有经验，这样大事奴才不敢瞎说，凡事还是凭老佛爷做主吧。 没想到他也这样说，这不禁令慈禧太后有些泄气了。看来今天的会议只能是会而不议了。算了吧，我看这些人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还是另作别论吧。慈禧太后心中这样想，不过在临散会之前，她觉得还要交代几句话。我今天召大家来，本想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大家却不说，我只好自己给穆宗立嗣了。但要是今后谁在这世上对我评头论足，就不要怪我对大家不客气。大家要明白，我是给了时间让你们说的，但是你们自己不说呀。老佛爷平日的淫威大家已经有所尝试了，这时候听老佛爷一说，只觉得语气相当的阴森，听完以后浑身的冰凉。大家赶快叩头说， 老佛爷圣明，奴才们绝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老佛爷您就放心的为穆宗立嗣吧，奴才们唯您老的命侍从。 慈禧太后很是高兴，因为这已经是堵住了大家的嘴，自己以后无论怎么干，无论立谁，他们都不敢表示异议。虽然如此，但是这一次会没有进行商议，大家聚在一起并没有讨论出结果来，这又不禁令慈禧太后失望了。因为她原来以为她的侄子们不是明里相互攻击，也是暗地里相互的牵制，哪知到头来 大家全都闭着嘴不说话。这时慈禧太后意识到她的威望在她的这些侄子中已经高到了可以使他们不敢随便开口说话的地步。没有将问题解决，心里毕竟不愉快。他决定找大公主来问一问。他知道，大公主在这些大事上表现得很有远见。上午的会议，大公主已经有所耳闻，下午又是单独召见，心里便猜到了两三分。可能是说立大阿哥的问题，但是到底立谁，他心里也没底。女儿啊，你替我看看，到底立谁做大阿哥好啊？立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公主也不知道哪一个能作为将来的皇上，哪一个的志气可以作为将来的皇上。 老佛爷看谁行就行啊，不过既然作为大阿哥，总需要有些志气才好啊。 这话说的呀不错，我看这在一的老二还不错，人也机灵，又长得像个小犊子似的，你看怎么样啊？ 怎么样？ 不喜欢，但是他大公主敢说吗？不敢。大公主其实很不喜欢他这个侄子，身体确实挺壮，但是动作粗鲁，所以大公主只好保持沉默了。慈禧太后见大公主没有答话，以为大公主还在考虑，所以赶紧说道： 我看呐，除了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比他强的了。 一听这话，大公主知道老佛爷实际上已经内定下来，所以她只好无奈地说： 老佛爷，你看着办吧。现在这么大点的孩子也看不出什么来，老佛爷多留心就是，谁能行您就立谁呗。 和大公主谈话还是得不出结果来，这使得慈禧太后觉得这事啊真是有些难办，看来只好听听外面的意见了。自从徐桐重启任了傅俊的老师以后，他们俩逢人便说立大阿哥应该立傅俊，这使得很多人也跟着他们说立大阿哥应该是立傅俊。这一是因为徐桐重启二人的缘故，他们认为这两人呐、德高望重，可能是老佛爷故意让他们说出来看看他们的态度的。所以呢，这使得大家相信可能老佛爷早已看上了傅俊，要是立他作为大阿哥，所以大家呢也是跟着赞成。二是因为傅俊父母亲的缘故，父亲端王很有实力，母亲是老佛爷的内侄女。三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缘故，他们要做政治赌注，要是这次押准了，将来傅俊当上皇帝绝对对自己有好处，所以朝内很有一大，所以朝中有一大批大臣赞成立傅俊为大阿哥。鉴于朝内大臣对傅俊的一致好感，再加上李莲英在慈禧太后跟前的美言，使得慈禧太后有些心动，她决定问问军机大臣的意见。他原以为军机中会有人反对立傅俊为大阿哥，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军机大臣几乎无一例外的赞成，除了荣禄以外。他虽然没有表示赞成，但是也没有表示反对，这使得慈禧太后有些高兴，看来立傅俊这是天意。他发出懿旨： 腊月24日，禁止王公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师傅以及部院满汉尚书一起到仪鸾殿等候懿旨。到了24号，一大早，李莲英替慈禧太后梳了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似的发型，这是李莲英为投合老佛爷的心情故意起的一个名字。但是发型并没有比以前独特到哪儿，不过这足以让慈禧太后高兴一阵子了。她心花怒放的笑着骂了李莲英两句。当慈禧太后到仪鸾殿的时候，皇帝以及其他官员早就到了。至于皇帝那边，是昨天晚上李莲英早已交代过的。所以今天一大早啊，皇帝就被太监给叫醒了。皇帝今天看来虽然穿着一身盛装，但是人并不精神，灰白的脸，皱着眉头，一副苦楚的样子。但是见到慈禧太后驾到，带领群臣马上给老佛爷请安，然后等待着慈禧太后在御座上坐下以后，自己站在慈禧太后的身旁，而且并没有坐在旁边的座位上。光绪帝的表情，慈禧太后并不在意，她已经不关心了，她已经不在意了。这是因为傅俊值得他关心了。要是今天将傅俊立为大阿哥，他不就是自己的孙子了吗？慈禧太后这样想，一种即将做祖母的慈祥分布在他的脸上，给人一种容光焕发的样子。大臣们还注意到站在下面的端王和傅俊也是一脸得意之色，他们父子今天已经猜到今天要干什么了。何况昨天晚上李莲英曾经派人通知他今天要将傅俊好好的打扮一番，很明显这是要立傅俊为大阿哥了。端王昨天晚上就这样想，所以啊，他昨天兴奋地召集幕僚们喝酒，今天早上起来脸上还流着兴奋。傅俊虽然并不懂事，但是见大家都在高兴而且向他祝贺，他自己呢也不免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更何况今天早上慈禧太后叫他在前领众位大臣，慈禧太后看着下面的众位臣工，又看了看跪在御案前边的傅君，侧过头来对着光绪帝说：诏书呢？这诏书啊是早就拟好的。光绪帝听慈禧太后问起来，面无表情地从身上掏出诏书，对着站在前面的庆亲王奕匡说：庆亲王，你来替我念。庆亲王接过诏书，向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磕了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在御座前边一旁站着，面对着跪在下面的臣工就开始念着。懿旨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封端王的儿子傅俊为皇子。庆亲王奕匡念完上谕以后，将上谕放回到御案上，然后磕头回到自己的位置。光绪帝等庆王回到位置以后，摘下戴在头上的红绒结顶貂帽，亲手给傅俊戴上了。跪在前面的傅俊等光绪帝给他戴好帽子以后，向着光绪帝磕了三个头谢恩，然后又转过头来对着坐在上方的慈禧太后也行了同样的大礼。 慈禧太后看着给他磕头的大阿哥，脸色看起来更加柔和，笑容洋溢在他脸上，看起来非常的慈祥。他不禁逗着傅俊说：你怎么不给我先磕头啊？下面的大臣一听，已经清楚慈禧太后相当高兴，心情非常好。亲王便带头贺喜说：皇太后无孙有孙，皇子无子有子了，大统有归，老佛爷及皇上去了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奴才等叩贺大喜。说完就带头磕起头来，其余大臣也跟着磕头。一时间大殿上只听见恭贺老佛爷大喜的声音。听着看着这一切，慈禧太后不禁高兴万分，她松了一口气，大阿哥终于立起来了。有关慈禧太后、光绪帝、李莲英三人的这段历史就给您交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再说李莲英。转眼间啊，李莲英在京城已经待了40多年了，但是回家的次数却不多，仅一两次，这使得李莲英有些想念大成的老家。一是想看看啊，在老家经营的四弟弟李生泰生活的怎么样，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家显示富贵。李莲英向慈禧太后奏准假期100天，得到慈禧太后同意以后，就带着几个兄弟，大哥国泰、三弟宝泰、五弟世泰，以及自己的几个四子，还有其他随从人员，就再度浩浩荡荡的准备回老家了。慈禧太后本来不想让李莲英回家，她怕李莲英一回家自己的日子就不愉快，他现在已经离不开李莲英给他解闷了，但他经不住李莲英的再三请求，于是也就同意了。不过在李莲英临走之前，慈禧太后为特表恩宠，赏给了李莲英10万两银子作为路费，同时赏给李莲英几个御厨，这是怕李莲英啊不能适应家中厨子的味道而准备。还有慈禧太后还赏给李莲英一面黄龙旗，让他做护身之用，为的是怕李莲英在路上出现麻烦。慈禧太后还特地的赏给李莲英8个御前侍卫，这些都是武林高手。在一切慈禧认为相当周密满意以后，这才准许李莲英启程。李莲英在临行之前还特地的到白云观他拜把子兄弟高云熙那儿去了一趟，同时为了表示兄弟情谊，高云熙还赠给李莲英10000两白银作为路费。李莲英深深的知道安德海是怎么给处死的，所以他不敢大胆行事，他没有敢通知京城中的朋友，就悄悄地溜出了京城。李莲英决定从水路走，这样比较安全。于是李莲英在通州上了船，顺着运河往东行。船的前面呢，也没有挂龙旗，前面是李莲英的坐船，后面便是2条小船。上面装的都是一些米面的生活用品，而至于银两就集中在李莲英的坐船上。当时正是春季，阳光明媚，河水潺潺，两岸杨柳正长出点点的嫩芽来，远看如一个轻装淡抹的少女，嫩柳条随风的摇曳，婀娜多姿，就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树上百鸟啼叫，清脆婉转动听， 不亚于李莲英在宫中所养白鸟的叫声。更有一些小鸟还淘气地飞到船上来，对着船上的人们欢叫。看着眼前的春天充满生机，百鸟欢雀，听着鸟儿婉转的歌唱声，李莲英不免有些陶醉了。是啊，多少年了，也没有这样的心情悠闲地出来走一走呢。陶醉的李莲英心情舒畅，望着河水在船前被劈开，朵朵浪花被溅起来，李莲英不禁油然升起了一种得意之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累。